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末日。 今日2024年12月23日，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冬至之后星期一，预祝咗大家圣诞快乐先啦。先讲咗啲白事先，就一单嘅，就系、是、花港嘅会长加藤正行就离世。 佢公司嗰边，佢出公告唔系话听我哋个社长离世，而系话因为佢嘅离世，所以我哋要啲职务调动。佢公布嘅其实系职务调动嚟，不过亦都间接话咗俾大家听佢过咗身啦。 因为佢唔系嗰啲所谓好即系 佢唔系门面嗰啲出去抛头露面嗰种人咯。 门面系咯，所以大家一般人如果唔好识佢啦，就花狂嚟话晒都系，咁就做个安息啦。跟住咧。精优事务所 Office PAC 咁咧就明年3月就会结束事业噶啦。咁佢旗下嘅声优主最代表性就系秋元洋介同埋远藤玲。咁暂时未知道嗰啲声优去向，不过代表嗰几个其实唔使担心嘅，即系其实最担心就嗰啲咩唔红啊嗰啲声优嘅啫。红嘅唔讲真就句，唔通秋元洋介会担心冇 job 接咩？咁就系祝佢好运啦。因为佢仲有系啊，仲有星野贵纪都系依家事务所嘅。唔系好有名，但系唔觉唔觉，其实系叫做中间嗰类咯。好啦，咁咧，琴日咧最大新闻，除咗《Love Life Superstar》第三期散花结束，大团圆结局，大家睇完就非常感动之外，另一单小趣闻嘅，咁琴日咧，其实最琴日咧就最红大件事咧就咩咧 ？M 一，即系日本搞笑界嘅最大比赛 M 一咧就琴日结束咗啦。咁咧妙就妙在咩？喺《Love Life Superstar》里面，Liela 咧。就创下咗史无前例嘅2.8，而喺 M 一里面咧，令和浪漫呢个组合咧，亦都创下咗 M 一有史以来第一次2.8嘅组合。咁大家就攞佢嚟拉埋一齐讲，咁就恭喜佢哋啦。M 一就好系啦，系啦，喺 Superstar 咧就最后 ending 咧系唱翻一单嘅，即系佢开头嗰只歌嘅。补充一点，好咁交代完我私人性嘅报告之后咧，就讲翻啲新发资料啦。首先 年底就一大铲新番相关嘅消息啦， 几冇完全唔意外嘅《恋马二期》， 即系呢个应该系一早已经预咗噶啦。佢我估佢应该会由头做到落底咯， 唔紧要啦，呢套嘢冇所谓，大白反正就系 Netflix 俾起钱嘅话就冇所谓嘅。我虽然我唔觉得佢太受欢迎， 都算系有啲话题啊。 但系都系个问题啦，因为我只有睇咗一入就系、是。真系个节佢动画节奏比较上唔系好跟足 in， 因为我哋老粉就冇所谓啦。但系喺而家嘅人嚟讲，我觉得佢节奏嫌慢嘅，高桥未知啲嘢。 佢又唔系算日常翻，但系嗰种咁嘅将会系当年就唔系啲咁嘅嘢嚟噶嘛。你而家都唔可能喺呢方面太喐佢啊嘛。 但系比起之前福星小子嘅好处就系咩？佢今次摆明针对老粉嘅，因为福星小子就咩？佢想拍一啲21世纪嘅，但系佢又唔汤唔水，又唔 in 唔 in out 唔 out 嗰种，好尴尬。但系乱马二就摆明就系真系老粉睇嘅，咁就睇起就冇咁多突兀嘢。虽然正如嗰一次就慢咗，但系 OK 好睇嘅。我睇咗几集， 纯粹就多一啲可内害嘢啦，即系譬如尺度方面，我都觉得嗰类问题咯。 冇点咯，露空但冇点咯，呢个就系佢最大退让嚟噶啦。有嗰句乱马露空似咩样啫？呢套嘢系咁样噶嘛？好啦，跟住咧就系、Spy Family 3期，明年10月就完全唔意外嘅，又系。 之前我哋已经讲咗佢会出啦，但系佢话完会出第3期之后，连几时都冇一路都冇消息，而家有消息啦。但系下年2025年嘅10月先出。 因为其实原作比较头痕就系佢陷喺一个就系有消息鬼打墙，就系、是、前后唔后嗰个情况，原作都唔知道想画乜嘢，一路兜嚟兜去喺其他角色上面，直接唔知道去唔到，即系。他自己都不知道畫想画什么下去， 因为他整个2024年没有任何消息的，再下去第三季已经是2025年的事了，还有年底的事了。 其实他原作过了戏就是因为这样嘛，我追原作你想画什么，连作者都不知道自己想画什么下去，有一点卡住了。咁结果就在兜兜，好像典型那些出连载那样，就画下这个画下那个拖下时间，但是拖了多久呢？好了，跟着拉面青包又是二期的。 佢本身就是一套几另类嘅作品嚟啊，可以有二期都有啲啲意外嘅。老实讲，即系主要系即系睇猫啦呢套嘢，基本上大家明啊。 又系啲粉，同埋又系嗰啲拉面番嚟嘅，杯面番系啦。讲起杯面番，顺便讲埋百姓贵族3期决定，完全唔意外嘅牛妈。虽然佢公布方法就系好投期咁，好 hea 咁样就系咩？喺最后就投期啊嘛。哦，系啊，顺便讲埋啦，我有3期啊，跟住俾个编辑吐槽。咁重要嘢唔好咁后期得唔得啊？ 咁佢系咁啊。 好啦，跟住就系 终于俾啲原作派等到啦，活远上换中娃娃二期。挨完嗰个好震撼嘅真人版之后，大家睇翻啲动画版啦。 你话好意外就一定没有佢当初红到个意外嘅程度咧，但系而家先讲就有啲慢，即系唔知仲可唔可以做到落去，因为佢好惨嘅乜嘢，佢又唔系嗰种纯粹就系无啦啦爆红嘅，佢作品系有嘢可以睇嘅，但系大家睇嘅观点啊，即系当初红嗰阵时啊，有啲似当年地错咯。即系地下城寻求喺我闪手交咗你什么嘅，佢红嘅原因莫名其妙嘅原因红咗，跟住落花嘅时候咧，过咗戏之后就大众就冇乜再提，但系套嘢本身仲系有好多嘢讲噶嘛。我哋当年讲地错嗰阵时都有提过噶啦，有啲似嗰种情况，即系而且呢套嘢咧意外地啊，真系意外地多女仔睇，据说系睇男主角嗰种类型系啊，不过。但佢当初红的时候系讲蒙昧佢呢个本子老母嘅嗰种咁嘅性质啊嘛， 佢系好典型嗰种就咩无啦啦有辣妹送上门渣男故仔啊嘛，呢类作品讲紧平均每年只一套， 其实唔系啊，就系、是、因为佢唔系，所以我先话佢有啲可惜，同当年地错一样咯，个个就系谂住玩女性嗰个 get 啊，但系后边嘅故事嗰啲全部俾人忽略晒，有兴趣听翻我哋新番啦，当年阿 R B 讲咗好多啦，阿 R B 都唔喺度啦，都唉算啦，咁仲有个毫不意外二期啊，就登大大登，呢、這个就似系分割二期，但系唔知点解佢要割到去七月。正常分割二期俾你投一季嘅啫嘛，你投足两季真系摊到冻晒。当年OO 之类嘅分割二期都成日都有个诟病，就系、是、喂大佬，你中间隔一段时间之后乜 Q 都凋淡晒。你分割二期正常最多一季嘅啫嘛，你再多就真系摊到冻晒，冇即系你难得你炒得起。虽然我知呢啲嘢唔系话你呢下发现炒得起就跟住你就可以搵到档期俾你嘅，但系 有一样嘢好处就咩？所以佢集英社特权嚟噶嘛，佢嘅作品要揾档期相对比较容易嘅。 咁都要等到七月，转正嘅要等半年，即系中间隔咗半年之后， 算快啦。你试下其他动画要拍二期，起码等成年啦，一年至年半。 咁唔系话佢呢个系分割二期，而唔系续篇。我肯定呢个系分割二期嚟嘅。咁你分割二期就唔好割半年之后先播啦，真系。 通常三个月噶嘛，要分割二期通常玩呢只噶嘛，一开始 book 咗两只噶嘛，佢系。不过算啦，呢、這个就反正有个集英社啲嘢，我系绝对有戒心嘅，佢啲嘢都唔科好嘢。 咁跟住系新作啦，呢、這个《Your Form》啊。 记忆奉献，《Your Form》啊，咁其实卖点就咩咧？夫妻合演，花泽香菜同小野贤章，佢两个嘅合演，喺夫妻合演嚟讲，佢两个唔系卖点咯。 对我嚟讲咧，就系、是、佢个导演同系构嘅组合，阿美琪龙城同不安一行，就系、是、之前《中国少女旅行》嗰个组合嚟嘅。所以会提高一线的咁样。 其实嗱，顺便讲埋啦，声优界夫妇合演代表成为每次一定有话题嘅，一定系林川结一同埋坂本真绫。咁其实大家会比较期待紧系阿小松美可子同埋佢老公合演。但系呢对反而大家就诶惯晒啦，因为佢两个合演次数其实唔多，但系大家又唔觉得特别期待两个一齐合演嗰种好奇怪嘅状态，因为通常咧。夫妇合演一个卖点明嘛，但系俾我 feel 到就即系大家对佢两个嘅合演其实就麻麻地感兴趣啫。即系同前日志哉加小松美可子呢对组合，如果相对讲佢冇咁好玩。好啦，跟住就系、是、一个周边产品嘅，咁就系、是、应该系下个月播噶啦，就系、是《少女毒语》就二期。咁官方咧就推出咗佢嘅《春药朱古力》，其实你睇翻原作，其实所谓春药朱古力只系我落咗啲普通药草嘅啫，普通嘅药草嘅朱古力嚟嘅啫。 不过入边讲嗰阵时咧，可能你会以为入边加啲咩料落去啦。 系啊，冇嘅。 呢个就可以讲翻啲历史啦。我觉得佢系有做资料搜集嘅，就系咧，其实当年朱古力喺欧洲出现嗰阵时咧，最初第一次爆红啊，可唔可以叫爆红啊？即系由新世界嘅产物去到之后咧，第一样啲人接受嘅原因就系因为将佢视为呢个催情嘅食物嚟嘅。好多食物喺由冇去到有，即系发现咗之后咧，系会有呢个咁嘅 buff， 佢会认为即系食朱古力系会有催情效果嘅。 应该讲就系朱古力本身会令人血气运行上升嘅，即系其实类似咖啡咁样呢类咁嘅嘢嘅。问题就呢个情况就非常非常之弱，一食惯咗就冇嘢噶啦。但系对未完全未接触个人嚟讲咧，其实就系有呢个效果嘅。即系有啲叫做咩新嘢咯， 我系觉得系老吹比较多啊，不过就总之佢有个咁嘅历史喺度，应该系致敬翻呢个历史嘅。 系啦，而且佢材料其实好简单啫嘛，就系咩 乾燥水果，即系提子啊，嗰啲咁嘅嘢，杏仁嗰啲嘢啦，可可粉啦，糖啦，牛油啦，牛奶啊，蜂蜜、白兰地同埋香草剂，就系咁样嘅啫嘛。呢啲咁嘅嘢，其实超巴巴，其实啲朱古力大部分都揾到。 其实全部都系普通朱古力嚟嘅啫，咁但系就真系有个咁嘅历史存在嘅。 系啦，真系几得意啦。我讲真就系，如果唔贵，我会买试下嘅。 嗯 好啦，跟住就系一个几迷之联动嘅，就系、是、麦当劳同 Eva 搞联动。咁就出咗巨无霸变成 F1 初号机，薯条变二号机，奶昔变零号机。 嗰杯唔系橙汁嚟啊，搞清楚先啦。 大声，但系好迷咯，只能咁讲。 因为过 Q 过睇完之后，都系以为嗰杯嘢系橙汁嚟，原因大家都明 白。系咯，虽然我会想整一套，但系好迷。呢个时候同 F1 搞联动，有啲唔知佢想点嘅，因为 F1 唔系个新作，又过咁耐。你完全系冇一个叫做特别呢个时候搞联动嘅理由，不过佢搞有佢啦，有佢有日本人咧搞呢啲咁嘅花神嘢咧系特别叻嘅，唔使减价就要出件烂鬼玩具，你班友街扑喺扑去抢。 呢、這个小知识啦，麦当劳其实系世界最大的地产商同玩具商嚟。你讲食品商反而佢唔一定系最大嘅。 当年佢香港送佢搞送杯啊，送啲嘢出啲抢到飞起啦。 而且好都好，即系又调翻转咯，好耐冇见呢啲将个食物变形变咗几人，真系我哋细个嘅嘢嚟噶， 好怀念， 即系好多年冇玩啲咁嘅嘢噶啦，已经。 咁讲完之后，得单嘅小故事，咁咧嗱，年末年始咧就大减价啦，私家减洋八大减价，佢为咗减价拍咗个广告，而家广告重点就系搵大冢明夫做翻足立云织嘅角色，然后就配合，然后就插翻落去动游戏画面里边。当官方话。要揾佢咧就咩？一你要你肯做，二你有咁嘅体力做，第三就系你唔 NG 啦，因为你一 NG 咧，你成个剧情要乱晒大龙噶啦，你佢 schedule 啊，结果阿大冢明夫一个人啃晒，一个非常爆笑嘅广告，系完全我系估唔到一个年尾大减价广告咁认真拍嘅，咁呢个唔重要啦，总之就睇一个直接睇下广告嗱，跟住跟进新闻就 Sony 同国川单 算系倾成咗啦。 就唔系合并嘅，就总之就咩加大持股量就入变成咗10%持股，就最大股东之一。 即系呢个我哋之前都讲咗噶啦，佢因为国川嘅股票系分到好散，所以最大单一股东都唔过10%喺呢个增购之前啦。佢咁啊，佢而家入咗500亿入去，变成已经变咗最大股东。咁呢两档嘢嘅合作，从来都唔系最近嘅事嚟噶啦，一路都有嘅。Sony 亦都一路都有一定嘅持股比例啊，不过只不过呢间公司嘅比较特殊少少，其他公司咧你5%、10%算系战略合作股东，但喺呢度入边已经变咗单一最大股东啦，单一最大股东，大家清楚啊。虽然佢系最大单一股东，但系唔代表佢从此就喺国川话事啊，因为佢仲有用共同行动人，大概咁样嘅概念啦，即系话譬如国川家族入边啊，有好多唔同嘅单一持股人，但系佢哋可能会共同行动。咁佢哋加埋可能会有几十个 percent， 咁所以佢哋先会变咗话事嗰个啦。因为单一持股人唔代表啲乜嘢噶，单一持股最大，咁人哋成 team 人加埋大过你，咁咪可以话事咯。其实系咁嘅，所以呢度入边咧，应该系同之前讲嘅就系唔想去俾韩国仔嗰边去收购，所以佢先战略持股做白武士去增资，去令到佢对方难以收购咁解嘅啫。咁当然啦，呢两档嘢合作咁一定系有利嘅，喺佢哋各自都会有自己所需嘅嘢，两边各自所将来可以攞到自己嘅嘢，佢哋合作一定系利多于弊嘅咁样啦。 咁就算啦，我其实当初大哥股都收购唔到嘅， 仲好过俾韩国仔收 Q 咗啊嘛。 依、這个唔讲啲 日本仔系咁嘅，日本仔系啱，即系绝大多数都系宁愿破产都唔要俾外国人噶嘛。你睇日产。即虽然同 ACG 真系冇关啦，但系人哋将你起死回生个 CEO 个人都要流亡走人，佢系非法偷渡出境日本嘅，即搞到咁样大镬，咁最后间公司又再转型违规，然后最终要收，唔系可以叫卖啊？即系其实同卖鸠咗俾康达冇乜分别，康达同边一间我唔记咗啦，是但啦，总之你知日本仔系咁样噶， 日本几边忘恩负义又唔系新闻嚟嘅咧？ 啊， 好啦，跟住就系啲年尾啲湿鸠消息啦。首先就系 Steam 嘅入大奖入围游戏啦， 专题已经出咗街噶啦。即系因为咧，正常咧，通常会喺12月嘅月头或者月中左右就已经出嗰啲年度乜乜年度文凭噶嘛。但系 Steam 系非常之坚持，过咗12月31号先投完嘅。 咁啊，莫名其妙嘅坚持啦，所以佢个公布一定系会特别单嘅，唔可能同佢哋唔可能等佢噶啦。咁唔紧要啊，咁佢同一时间亦都系东特嘅开始，冬季特卖会开始，咁啊自己买啦吓。睇落去都唔少嘢系。 虽然我觉得系年尾促销会。 Steam 系咁噶嘛？唔系，即系呢个 Bad Friday 嘅促销呢头完咗冇几耐，跟住就到东特咯。跟住下年上半年嘅特卖会嗰啲事情都公布，基本上咧系一个接一个嘅，接近系咁样啦。咁啊，到佢出结果的时候再睇下要唔要讲下咯。咁啊，纯粹睇一睇啦。同其他相类似嘅奖项最唔同就系年底先出嘅《后继杀神二》，都喺佢个年度游戏名单。依然系嗰个样啦。佢都系一只好游戏嚟嘅。要攞年度游戏，又喺今年入边矮子入边拔高高噶啦，都全部都系争，都系总系争啲嘅入边去搵一搵一个出嚟嘅啫。咁啊。 好啦，跟住就系《巫师四 Richards》。 之前专题嘅跟进啦，《巫师四》嗰阵时我已经讲啦，对牌咧，骨头牌去咗边啦？咁而家佢后稍后，其实唔系好，我哋入边隔成个礼拜，但系其实系应该系隔咗一两日噶咋，就喺另一个采访入边就问：喂，《巫师四》要出啦，咁骨头牌咧？哦，骨头牌会有嘅。咁杰洛特咧？哦，杰洛特都会有嘅。咁 OK 啦，大家要嘅嘢都喺度，咁就冇问题啦。咁喂，招牌嚟啊嘛。 系啦， 人哋做咗三代主角，咁而家话就话换主角啫。阿吴范做主角唔代表悟空唔出现噶嘛？系啦，唔系话佢会变成啊嘛？即系咁总之，大家要嘅嘢都喺度嘅。我亦都唔会相信佢会搞到下到 last or us 咁样搞法嘅。我唔即系冇见过牌拍黑都唔使咁样讲嘅。即系唔啱。 好啦，跟住咧就系、是、算唔算难得地同唔关佢呢个多口夜事啦。咁啊，跟住咧系世界上最有钱嘅乡民 Elon Musk。咁咧就玩 game 就Path of Exile 死亡暗道嘅叫做死亡暗道二，咁咧佢就因为玩即速度操作速度够快，竟然俾人踢出 server， 咁俾人话佢话喂豆我咁快都唔啱咩吓？应该系bug嚟嘅，其实系，因为佢而家咧就经常性就咩咧X 嗰个说明功能啊，系做半测试半自咁样就喺度直播去打机。咁咧，佢直有次直播打机咧，就打到咧，俾人踢出 server。而佢话我冇用外挂，我纯手操作噶。咁佢老人家大家睇翻就系，你仲有时间打机？你唔好你上应该系连瞓觉冇时间噶。 我真系唔知道点样安排时间。 但同埋一嘢补充一下啦，咁因为自从佢而家成系做阿 Donald Trump 大红人之后咧，佢喺 X 里面嘅任何一举一动，大家都放大到无数倍嚟讲。跟住对于熟悉佢嘅风格嘅人嚟讲，就得啖笑。佢以前都系咁样噶啦，鸠讲从来都唔系新闻嚟噶嘛。佢讲完说，佢话支持边个政党，支持边件事，讲咩嘢，跟住大家将佢当咗好哇，影子总统又喺度讲嘢，屌佢包都系咁啊！讲完佢讲完冇捻咗件事啊！佢好多都系，唔通佢真系收购麦当劳咩？会佢够话讲过收购麦当劳啦，讲完讲下讲下啫嘛，屌！即系所以之前我讲过话开发咩搞 X 开发X AI 游戏信一半先啦。 我相信佢会真系会做嘅， 但我系一半一半嘅啫。佢可能一讲完算，讲完跟住谂下算啦，唔好都唔好玩嘅，唔好对佢太认真，真系坚真系咁讲。 即系调翻转讲，一个中意打机又有能力整只 game 出嚟嘅，整只 game 出嚟，我觉得真系唔系好出奇嘅，老实实。 唔出奇，但系 即系好简单啫。你俾我中个几亿嘅六合彩，我都会整间游戏公司噶，一样意思嘅啫。 唔系我意思系。唔出奇，但系 唔一定 都唔觉得佢特别要想做，系咯，唔一定咯，即系又即系唔即系都系嗰句，对阿马老爷嚟嘅嘢唔好太认真，认真你就输啦。真嘅呢样嘢，佢同其他有钱佬唔同，佢讲嘢真系鸠讲嘅，即系佢同我哋分别，只不过佢好有钱，我哋冇钱，但系喺本质上面，佢 X 上面讲嘢系起码最少一半嘢系唔负责任嘅。好啦， 另一个唔算系正式嘅消息咯，咁啊Speed Baby 嗰间公司，咁啊大家经常盯住佢，不过盯住佢嘅原因当然系盯佢有啲咩问题啦。 屌佢啦！ 咁最近就发现佢个 website 就408咗。咁啊，即系佢嗱，咁所以咧，因为408咧，所以都几肯定唔系单 server 嗰类嘢，因为如果系单 server 系500噶嘛，即系佢如果系 server 本身有啲咩不稳啊，成嘅嘢系500，咁佢同404有少少唔同，佢呢度408系指佢收唔齐你嘅请求，即系如果正常嘅情况下，你见到408咧，有时系自己嘅问题嚟嘅。即系你可能你连线有啲问题啊，或者你个客人端有啲问题，但系如果好多人同时有408嘅话咧，即系佢冇回传到俾你听，佢拒绝连线， 但实际上就是他拒绝了连胜，如果很多人都有四零八的话，这个说法还在，但是他说收不到你，即是什么呢，有些像那些，真的像他们做法了、我不听，我不看，我不理，我看不到，我不知道那只，现在他的说法的反应就是这样。那是不是跟公司搞不定，有人说了、这些东西这些作得多终于会死了、应该不似是，都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不高，我估计比较是 没那么容易死的， 斩足个站去等你嗰啲友仔冇咗攻击嘅点咁样啫，即系算系所谓嘅地下化咗。 对呢啲咁嘅閪人嚟讲咧，从来都系九头蛇，Marvel 九头蛇嘅讲法咯。你斩佢一个头生两个头啊嘛，咁容易死。 因为之前就有一路都有传，就系开始会有啲指引佢哋，就系做完之后要做到好似冇留个痕迹咁样，即系唔好好似之前咁大张旗鼓啦。你即系令到就玩家啲玩家会唔中意，所以我哋要静静嘅咁做，唔系唔做，系静静嘅咁做。 系有个都系嗰个啦，黑人系边有咁容易死啊？通常好人先要死，好人死得早噶嘛，黑人通常都特别病硬啊。 你白足之虫死而不僵啦，咁样 系啦。咁好啦，跟住 讲另一个就本地消息，呢个 RIP Only 香港嘅一个风力同人啦，结论就系最终佢同活动场所嗰边倾唔掂，最终都系要取消。RIP only 即系只能以已故角色嚟做主题，即系我咁Unlike 嗰啲算唔算先 ？Unlike 最近又喺 Steam 上架，仲要他妈咧喺台湾第一名，我谂紧有冇咁黐筋啊？一只九百几万年前嘅 first game， 嗱先讲只 game 系好玩嘅，如果唔理佢嘅垃圾平衡之外，不过都系扯远咗啦。咁啊，总之举办嗰个地点嗰度倾唔掂。应该唔关钱事，而系安排问题。因为你一搞 event 嘅话，就会不断定多数嘅人嚟噶嘛。自从九展冇咗之后，香港要搞要摸你大少少，好去走去亚博嗰边，即系我先唔讲你山长水远入去啦，嗰啲嘢啦。咁你都要有翻上下规模先搞得噶嘛。咁正常小 only event 系搞唔到咁大啊嘛。又你要知啊 ，RG 已经系香港最大嘅动人活动，没有之一噶啦，先勉强可以放到去亚博嗰边。咁其他点算啊？咪好似之前咁啊，揾工下嗰类嘢咯。问题人哋唔系搞开呢啲嘢噶嘛，你突然间话我哋会有不定定多数嘅人，就算哪怕佢已经 set 到系事先埋定飞，唔会有即场当日会有好多人去嚟嘅，都好啦，佢都系唔制。咁呢个都好正常嘅，你正常做生意嘅，无啦啦大惨人嚟，咁最终倾唔埋单。香港嘅台人活动系好难揾场地，唔单止系钱嘅问题，钱当然系一个都几大嘅问题啦，大家都唔系好赚钱嘅嘢。更加大的问题就是你成惨人，仲要大家都心知肚明啦。唔系嗱，先讲唔系针对或者歧视嗰个 space， 你见到嗰阵人话你听会佢哋会嚟你度玩，即唔会咁多好客嘅。大家第一样一定系谂好多手尾，九展都系忍咗我哋好耐噶啦。即系不过佢做忍到咁耐啫，都可以忍到last一 day 咁解嘅咋。唔好以为我哋好捻受欢迎啊。我哋搞 event 嗰啲经常系俾佢哋嘈嘅。 当年啊 ，commit cat 啊，俾莫章赶走咗单，俾赶走咗单嘢， 都系一样嘅情况啦。 从此 commit cat 委员会就记紧到而家， 所以都冇办法噶啦，咁样 啊。系啊，呢啲嘢不过关于 commit cat 同埋莫章 message 嘅， 我哋讲咗好几次噶啦。 当年跟住成就讲过几次啦，唔讲啦而家。 咁啊，去睇翻外国啦，呢个都几搞笑嘅事。 Red Pass 而家应该系最有名嘅一个网址，佢亦都系一个系统，都系一个网站。因为其实你系可以自己隔个 Red Pass server 嘅，一个开放一个开源系统嚟嘅。咁佢而家讲个 Red Pass 系当日指佢个官方网站啦。即系你可以直接上去，咩嘢都唔需要直接上去开 server 嗰啲啦。咁就啲宣传问题广告咁咧，我要其实冇明佢点解要急咩？喂 ，Red Pass 不属于WPN 展，因为同啲选项，因为古灵精怪嘢，唔系其实我明。 思源算系世界最大网页托管公司啦，尤其是曾经红过一时嘅 bot 啊，类似嘅嘢，而家好少人写 bot 嘅，都系 SNS 噶啦。咁但系仲有写 bot 嘅人，除咗 MG 有托就系佢噶啦，基本上，而佢仲要再早少少啊嘛。咁仲有另一间公司咧，叫做 WPN 展。咁问题就系 WordPress 基本上你简称就一定系 WP 啦嘛。咁啲人就会觉得啊，其实系唔系技术就系嚟自佢哋嘅啦，咁会引起误会啊。咁而对面好明显系碰瓷你嘅，咁所以佢就好唔爽呢样嘢。但系你又喐唔太到佢啊，两个字嘅简称 WP 仲系可以好多意思噶嘛。咁佢就咁样俾人叫做食豆腐蝦油抽水，搞咗咁多年啦，所以佢好唔爽。咁咧 佢就喺登入嗰阵时，嗰阵时通常有时你登入或者系登记嗰阵时，有啲咩我已经同意你嘅咩私隐政策啊、身份 ID 嗰啲嘢噶嘛。咁佢入边就加咗行，我哋 WebPass 不属于 WA Engine。咁加佢咁嘅嘢，算系抗议，算系无声抗议，都几有声噶啦，几抗议啦。咁但系嗰边咧就告上法院，WebPass 嗰边咧就要求对方禁止用佢个 WebPass 个商标。咁对方就话剔咗呢个嘢先可以登入咧，一个唔公平之类啦。最终而家法院就判佢唔可以系要求登入嗰阵时加佢咁样嘅嘢。咁啊，法院判咗落嚟，你谂到佢加佢咁嘅嘢，你都可以谂到呢档嘢几咁小学鸡噶啦嘛。咁咧，佢就 OK， 你唔俾我加呢个嘢 ，OK， 我拎走呢个嘢。咁佢改加乜嘢咧？菠萝披萨 好味，摆明撩交打喎。喺某喺同意大利人嚟讲， 即系算系一种讽刺啦。即系好巧合地，真系巧合啫，冇特别嘅意思啊。咁我啱啱我先食完菠萝披萨，不过纯粹因为唔使钱。冇咁嘅嘢啦，总之这个 其实菠萝披萨，其实菠萝披萨几好味嘅。喺作为一个非意大利人嚟讲， 我食菠萝披萨会挑走个菠萝嘅。 我食埋嘅，因为佢酸酸甜甜，其实意外地会几即系有少少似咩炸嘢加柠檬咁样咯。 但系我炸嘢唔加柠檬，我食嘢我唔中意食酸嘢，不过唔紧要，呢个扯远咗啦。 口味问题啫，依就唔讲啦。 跟住另一个业界嘴炮事件，Intel 而家个 CEO 就离咗职，而家系两个代 CEO 顶住先啊嘛。其中一个喺啲技术会入边就讲过，呢个 ARM PC 即系特指呢个 X 咧相关 notebook 嘅退货率特别地高。咁啊，佢讲咗个咁乜嘢？本来佢呢个嘢系嚟攞嚟呢个啱架构喺 PC 上面行会遇到个问题嘅。咁问题就系咧，俾人指名道姓话自己退货率高，咁高通嗰边就唔爽啦，就出嚟反击就话：喂，你咁样讲唔啱嘅，即系我哋嘅嘢个退货率同其他嘢都唔会特别地高嘅啫，都系差唔多咁上下。不过我相信梁姐讲嘅都系正确嘅，但系就系只不过系讲紧佢系平均值附近，但系佢系偏高嗰、那个。但系唔系真系高非常之多，应该系咁嘅意思嘅。因为鬼佬世界咧，呢啲嘢退货咧系个政策几宽松噶。其实即系我而家 尤其是美国咧有法例保障咧，系被唔似嗱香港就冇办法啦，因为香港俾啲中国人玩到残晒嗰个退货政策，搞到以前 Apple 系可以噶嘛，十 Apple 产品14日内你系可以完全唔需要问理由。俾翻佢，我都玩过。但系自从啲中国人系咁疯狂地玩呢招之后，就玩烂咗啦。但美国系仲可以噶，美国。 英国呢边嘅亚马逊系一个月无条件退货，都唔可以叫无条件啦，有条件地无条件退货，某啲嘢可以无条件退货。 日本亚马逊都系，理论上你系可以唔使咩原因将件货掟翻俾佢嘅。 而且我系只要去掟落去就近佢收货点，即系我连运费都唔使俾。我只要攞过去附近收货地入边贴张标签落去，张标签仲系可以现场编嘅，系铺头嗰个铺头负责埋。即系同佢讲我要搞，咁佢就现场编张嘢落去贴落去，交翻件货俾佢搞掂，跟住就等件货佢收得翻，收完之后检查完冇问题，咁佢就结翻形式俾翻我，即系鬼佬世界咁样噶嘛。咁所以咧，其实个退货率都唔低嘅，但系调翻转，因为佢可以咁样轻易地退货啊，所以啲人先轻易地买噶嘛。back 翻地都系噶，买完唔爽退。咁所以喺鬼佬世界咧，呢啲嘢嘅退货率其实唔低嘅，并不低嘅。其实佢就话喺呢个入边特别地高。咁你毕竟 ARM PC 大家都知道，一开机用完用一阵之后，你就会好容易发现有啲嘢系甚至唔用得嘅。到而家为止都系，我哋之前讲佢搞个零镜嗰阵时啊，都系讲都讲过啦，佢系冇罗斯塔咁好嘅。咁就算罗斯塔都唔系百分百 OK 噶啦嘛，尤其是对啲细软件啊。咁毕竟 X 八落去啱嗰度，尤其是 game， 而且尤其是嗰啲有启动器嘅 game 系特别难搞嘅。不过就佢就喺度串柒柒讲呢句嘢。咁大家毕竟都系由以前间接竞争变成而家直接竞争啊嘛，算系喺 PC 入边竞争。之前就话你玩你只手机，我玩我个电脑，都仲可以河水不犯井水。咁而家我哋算系竞争对手，嘴炮下都好正常嘅事嚟嘅啫。 啊，算啦，呢啲咁样嘢，呢个公司加嘴炮就随便佢啦。好啦，跟住咧就系、是、我哋好熟悉嘅设计牌嘅代表 TP-Link 咁咧。 呢次系咪嘴炮咧就唔知道啦。有机如果系真嘅话，我会几好笑噶吓嘅。 依间嘢因为 TP-Link 咧系公认啫咩，系 cheap， 但系啲閪嘢嚟讲算还可以嗰种嚟嘅。 喺 cheap 嘢入边算可以用嘅一只。嗱，先讲利益申报，我用咗 TP-Link 一段相当长嘅时间嘅，原因就系�佢一个 router 100蚊一个。 咪就 系 咯。 即系我最中近排我最中意用形容个讲法就咩？湖南仔理论啊嘛。所谓湖南仔理论就咩？喺湖南人嚟讲，你算靓仔噶啦；喺閪牌子嚟讲，就算靓噶啦。嗰只咯， 因为讲紧咧，大家用紧几百蚊个 Walter 都成日会轻机啊，成讲紧十几年前啊，嗰、那个年代啊 ，TP Link 可以百几蚊一个，而且唔系我成日轻机。调翻转，可靠性反而比较高少少。咁当然啦，而家佢俾人屌嘅原因就唔关呢样事，冇话 cheap 嘅嘢唔用得嘅，即系你唔系讲紧嗰啲五蚊嗰啲嘢，五蚊个夜灯啊嘛。我唔知道有冇见过啦，喺Twitter入边见到。 呢个笑话，呢个系一个笑话嚟噶嘛？ 喺电子商务场有得卖。 唔系，其实呢个系笑话嚟嘅。咁我好似冇讲过，讲下啦。咁咧就系有个大陆有中国有个网民就买五蚊买咗个咩WiFi 信号放大器，就五蚊人民币。咁咧就买翻嚟，发现到完全冇影响，跟住拆开佢，只不过一支 USB 灯。咁咧，我形容就咩？依个智商测试器，五蚊测试到你智商税。 呢啲智商税嗰啲系大陆系好 Q 多啲乜嘢？咩呢个电池优化啊？即系插一件嘢，即系你 feel 唔到，或者系冇办法马上知道佢有咩效果性嘅。咁佢就宣称会有啲乜乜功能，咩净化空气，总之。但凡系整完之后令你冇办法令你马上有知道佢有冇作用嘅嘢咧，佢都可以整得出嚟，咩驱蚊器啊之类嗰啲好 Q 多嘅。 我成日都觉得五蚊就想放大器傻咗啊！五蚊 冇。 不过最搞嘢就咩啊？深水埗最深水明星 电子特卖城咯， 电子特卖城即系将佢入咗货，五蚊 USB 灯，即系叫做嗱，好老实嘅，买翻嚟攞嚟笑下好啦，系抵嘅五蚊。虽然我唔会买，但系买翻嚟插喺度影张相拍下片攞嚟笑下，我咧。O K 喎， 咁啊，翻翻嚟 T B 呢边啦，咁佢就话，因为呢间嘢有非常之多漏洞，而且有机会中国攞去监视啊，乜乜七嗰啲嘢，佢个后门啊，有机会出问题，因为呢个就佢嘅治安问题，其实都几多年下噶啦。以前睇嘅睇法咧，就系话可能佢系啲保安做得唔好，但系而家咧就倾向认为佢系特登留后门嘅。 我偏向就系咩咧？求鸠奇，费卵事烦，屌有个。买今日 cheap 嘢，头头算紧做啦。呢啲中国人识嘅喇叭敷眼，我好人好事谂嘅，就系唔好咁高估佢，高估一间公司等留后门，佢咪等得留后门而系头揾期啦。屌，快啲客都唔揾你噶啦。咁啊有咗佢啦， 最紧都唔关我事。 咁啊系。 嚟之前我用紧嘅系 AX88， 你自己查翻个旧嘢系咩级数，同 TP 咧系冇任何关，冇可能有任何关系噶啦已经。不过嚟咗之后就系电信公司跟咗旧。都还 OK 啊，上次可以啊，上次堪用嘅，最少唔系成日轻机嘅。 我就以前系一直 Legia 嘅，近排就改用埋 Synology， 咁都系同 TP Link 有关嘅，即系基本上咧太过閪牌子，我系未用过嘅。 即系 TP Link 呢啲嘢咧，系专俾嗰啲十够钱又唔肯俾啊，又有要求嗰啲人。系俾佢哋用噶，塞住佢八死人口啊嘛，攞嚟。其实我都系有帮人装过啊，好简单啫嘛。你又唔想俾钱，预算低到咁嘅地步，你真系 TP Link 嘅啫，好老实，即系最少好过 D Link 咯。即系 Link 字嗰啲个杂垃圾入边啊，已经算系比较好嗰啲啦。 有佢啦。 不过调翻转啦 ，D Link 系台湾牌子嚟嘅， 都系差唔多啫。如果台湾讲真就系 垃圾个 TP Link。 我成日都即系喺我哋 Discord 讨论区有大家讨论紧台中港台动画搞 event， 我心谂其实大家差唔多，只不过叫咩搞嘅方向同埋请嘅唔同啫嘛，冇话边个即系叫做大家都系嗰堆嘢，冇话边个叻边个唔叻嘅。好啦，咁就讲下其实都唔算跟进噶啦 ，MacBook 追 cut 咗 Visa 同 Visa 俾钱啦，咁呢个迟早嘅事啦， 系有，因为佢之前喺11月已经有一次噶啦。11月已经话停咗啦，咁跟住阿山田去 Visa 嗰边同嗰两家嘢开完会之后就又话开翻啦，咁然后而家又重新又播翻，即系山田努力换嚟咗一个月都唔到嘅开翻，咁佢又再屌过啦，即系原因应该都系呢个所谓的儿童色情。唔讲太多啦，总之有件咁嘅事啦，大家睇 就 系先啦。 咁就用咗，咁你而家俾钱我唔知道有冇 cut JCB， 好似仲用得嘅 JCB， 因为 JCB 喺日本嗰边啊嘛。 即系 JCB 至少应该仲用得嘅，咁香港其实都开咗 JCB 卡嘅，咁我都有一张，虽然冇乜用过。咁用 JCB 再唔系 PayPal， 咁你就咪开 PayPal， 咪 PayPal 或者 PayMe 啊嗰类咁嘅嘢，因为其实咧而家好多呢类网上商店都系支援所有呢啲咁嘅所谓预付服务嘅。咁你开个呢个服务俾钱咪得咯，因为佢嗰服务咧，佢变相其实即系信用卡嚟嘅，只不过系佢冇信用额，你入钱后先用咗嗰种。 其实系洗钱，洗咗个来源，令佢唔知道个来源喺边度，或者呢个调翻转啦，就令洗令你唔知道目标喺边啊嘛。 我而家用嘅 eBus 其实系用紧 ANA Pay 咯，即系佢因为佢 ANA Pay 佢喺网上咧，佢当信用卡嘅。 佢又话要齐实报信卡一切嘅嘢，但佢就冇信用额就入钱落去。 嗯，有几档嘅日本啊通贩网都系咁样行紧嘅，佢有个中间商，所以喺 Visa 或者信用卡公司入边咧，佢只系睇到个中间商啫。咁只要你確認冇問題，那個中間商咁佢另外再俾錢，有啲咁嘅樣。Visa Master 亦都確認對方都唔係賣任何佢哋唔開佢哋唔 OK 嘅嘢，咁咪 OK 咯。咁咪大家相安無事咯。即係其實都係，其實同洗黑錢係好撚似嘅。不過佢係調翻轉啦嚇，即係唔係將錢洗白，係將件商品洗白。你唔知道個錢嘅來源，呢度入邊就係你唔知道個商品嘅來源係乜嘢。 FBI 好努力咁打擊兒童色情，但係又要打擊越多。日本就咩啊？唔打擊，但日本兒童色情絕對，日本依類罪狀係絕對少過外國好多 嘅。呢啲合規審查應該係因為當年人告上法庭就係告唔單止告個網站，仲要告埋個信用卡公司，莫名其妙美國入邊嘅一個 case 嘅，即係你告上個站都算啦，你告個信用卡話，因為你唔採取行動，冇做合規審查，我諗緊，哇大佬，即係我係一間金流公司嚟嘛 ，Visa 係。我就要管埋我个金流系做紧乜嘢，即系不过佢话咁，但系结果法庭系冇判噶，冇判到 Visa 有问题啊。问题就系佢搵咩俾人告完之后，佢缩啦，信用卡公司就缩啦，就开始去搞合规审查啦。咁即系美国算啦，讲啲同大家贴身少少系嘛，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装，我就新机嗰阵就冇装到嘅，即系 Nvidia 嘅。卡入面佢有个应用程式，嗱唔系嗰种啊，佢装的时候佢会问你要唔要装呢个 GeForce Expo 什么嘅，佢而家就叫咗做 Nvidia App 啦，其实同一件嘢嚟噶，新旧咁解嘅啫。而家发现咧就系装咗佢嘅话，你打机个性能会有若干下降， 跌咗15%，佢话 最高可以跌低到15%。咁原因其实都好简单，因为佢入面有个功能系游戏滤镜，即系你。多咗啲运算，咁佢个性能咪下降咯。那个 app 入边其实仲有个功能系可以将你个 4K upscale 上去 8K 噶，有类似咁嘅功能噶，一样啫嘛。因为佢系运用佢嘅运算入边啊，将佢提升佢个画质。正常你唔会引起呢啲咩问题啊？问题就系打机嗰阵时候，你已经用尽张 display 卡嘅性能噶啦嘛。咁然后你仲要搞啲咩滤镜啊，成嗰啲嘢去增加佢嘅负荷。咁啊，正片我哋真正关心嗰啲 FPS 啊嗰类嘢会变差咗咯。即系佢个问题在于佢冇问到你就起埋打开咗。咁最简单就系 secure 咗佢，因为个咩滤镜嗰类嘢都冇乜用嘅，咁样咯。我就一路都冇开到嘅。不过我撞到个类似嘅问题，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撞过。我唔知系因为个新电脑啊，定系佢最近又搞嗰啲挡广告软件啦、啊。就系、是、咧，我而家用 Firefox 喺 YouTube 睇片，只要个片系播住，佢就会用咗我20%。嘅 GPU 资源， 哇， 20%，我谂紧你乜鸠要用20%啊？我张3090嚟嘅，结果系我如果系一路计图一路睇片嘅话咧，佢会闸鸠住咗我计算嗰边，搞到我由本来2分几钟变咗10几分钟咁啊！计一张图，我哇，到底你咩乜鸠事啊？到底嗱，唔知道系我嘅问题定系乜嘢，定系编码问题定成啊？即系我睇一睇啦吓，咁样。YouTube 即基本上佢唔系唔搞，系佢搞唔到嗰啲 AD board 啊嗰类 something like 嘅嘢。据说啦吓 ，AD board 咧就濑咗成晚嘢都未搞掂。即系我用 U board 咧就好似3-4个钟头已经开翻啦。咁啊，再唔系你咪移民去边啦？要而家阿根廷好似唔移民到咯，印度即系印度仲多咩啊？之前我哋提过啦吓。即系喺嗰啲地方度付费会员好似好 Q 平啊嘛， 总之算啦。如果依啲乜嘢就 顺带一提啫，咁样 系咯。好啦，跟住讲下新产品啦， 卖咪 引用 B 站最主要讲嗰句太便宜不想买。 即系咧，全部都系传出嘅消息咧，不过咁近传出嘅消息系事实嘅可能性唔低嘅，而且来源啦吓，有几唔同嘅站都有讲到喺呢个 CES 2025，即是下个月。搞嗰个嘅科技展啦，咁样入边咧就话 Nvidia 会公布5090，咁之前都讲过啦，佢2024年最终真系出唔到5090一卡，因为佢之前话首先佢系本来话2024年底嘅，跟住话要延期，跟住又话我哋可以好似可以唔使延，跟住而家又再嗌延期啊！大家都知道呢个佢真正核心嘅 B200 难产啊嘛，应该系嗰啲人俾人吊销晒去嗰边啦，咁啊，所以消费级嘅都慢咗。咁其实其中一样就系佢会同时会有呢个5090、5080、5070 Ti 同时订咗出嚟， 咁因为之前一路佢嗰只习惯都系唔都系先订旗舰级同次旗舰噶嘛，咁而家就次旗舰之后再下边都仲有旧。咁、之前我哋讲嘅5080D 系曾经存在喺个 warmware 入边嘅，但系而家消失咗，取而代之系5090D。咁一个好有趣嘅嘢啦，因为当年之所以有 4090D 系因为美国商务部嘅算力限制噶嘛。5090D 同 4090D 理论上个性能咪应该差唔多。咁啊，结果咧就系亦唔系啦吓，因为佢依然都要遵从美国商务嘅标准，所以佢唔会劲好多，但系会劲咗少少。原因系佢有两个，一个能量密度，一个叫面积密度。能量密度即系佢烧几多电，可以有几多嘅算力走出嚟。咁因为5090应该烧电烧多咗，咁所以理论上嘅最终算力系会高啲啲嘅。对，就算系比美国商务部斩个刀都好啦，都会略微比4090算力高啲嘅。咁当然大家重点系32G 嘅 DDR7 啦，咁 RAM 大咗快咗，咁啊碟都会性能都会有，尤其是 AI 运算方面嘅性能提升嘅。咁所以咧5080T 亦都唔需要存在啦，因为 D 嘅斩嘅系成5090，呢个就我个人小人之心，就度阿老王系咪君子就唔知道，知福嘅就系、是、因为如果我 D 嘅系5080，咁我卖嘅就系5080嘅价钱，但系我 D 嘅5090。你见4090D 有冇平到啊？冇啊嘛，即系佢用5090D 卖俾你，卖收你5090嘅价钱，即系老王赚爽爽。咁啊，然后除咗啱啱呢间旧之外咧，佢正平时都系会迟少少先公布嘅移动版，都会传闻中会喺同时间推出，即系以前系一路都迟啲噶嘛。咁传闻系咁传啦吓，咁我谂同大家嘅关系系接近零嘅。不过就有5090的话呢 ,4090 应该会平咗嘅，咁可能会跌落去大家比一起钱嘅地步。我都有一句 ,3090 喺4090出咗之后逐步慢慢跌落去5000蚊一张。5000蚊大家咬咬牙应该都比得起嘅。就係咁嘅意思嘅啫。就可能比较接近大家都系 display 嘅消息。咁啊 ,Intel 嗰边出咗 B580, 上次或者系隔离台都是的，先出通常先出旗舰的嘛。今次第二代的独立显卡，虽然他说之后可能会收皮，但他这代就先出所谓的主力级数，即是中阶一点，大家会比得起那些，不是比最高级。还有 B580 性能对标的是4060，但其实他比4060强的，但是他平一截。我不知道香港的价钱如何，这边呢几平下的，我见到最平210英镑一张，但是4060要300磅左右，撑三分二的价钱，但是它性能是相当的。当然它计不计到这些就另一回事，我不讲这些打机，你纯粹打机的话，这张是暂时最高价性比的价钱来的。就是它标准价格是249美金，不过最冷cheap的那间叫 AS Walk 210几磅，我不知道美国那边是不是真的可以219美金、但是个价钱真的挺靓仔的，如果以它的性能而言。我睇测试都系同4060打个有来有回啦，略略赢少少，净系计打机方面。我哋睇过一次，系打机相关，我哋先讲 display 啊嘛。咁啊，睇翻喺香港嘅钱咯，我估香港应该卖2000松咯。如果2000松买张4060嘅级数， 反正就系嗰句，你呢个唔买电脑打机嘅人嚟讲，嗰啲系冇意思。 咁你而家啲劲嘅，你唔系啊？ 屌、哎，我都系我 out 啲阿尼打机都好开心嘅人嚟讲 ，Kasper。不过算啦，我系绝对系一偏见嚟嘅。我觉得我而家嘅性能系过剩嘅，除非你攞嚟做 AI。唔做 AI 嘅话，你自己打机多捻远。 咁啊，580算系主流，而家2000蚊买张 display 卡真系正常范围嚟噶啦，大佬，你唔可以再即系好似以前咁样1000蚊买张 display 啊。 唔系应该咁讲，其实2000零蚊一张 display 卡，就算系我仲买 PC 打机年代，都仲系计算合理嘅、 所以 我冇话怪。 所以先特登提呢个 B580 啫嘛，即系目前价性比最高嘅打机卡就系佢噶啦，没有之一。美国那边买断货，这边就平卡买断货，咁接近300磅我就真系唔买你啦，大佬。 唔系2000蚊港纸砌买嚟砌机打机嘅话，依、这个价钱加埋，即系全部劈抛来7000-8000蚊落楼 ，OK 噶啦，几好啊！其实点原因就系如果你话 RG Ali 嘅水准我都收货嘅话，咁你插依咁嘅卡一定更收货啦。好啦，仲有嘢讲。有嘢我就轮到我哋年度选购数年，我哋嘅选购数先提啦。 老鬼埋年了， 系啦，好啦，我咁咧，我呢 part 就到此为止啦。咁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